第100集，周主任揉了揉太阳穴。 你说的没错，我待会儿还要联系 NICU， 看看他们那边病例医嘱情况，两边还要把口径统一好，不能在沟通上被家属抓了把柄。 看了看几个还等在办公室的一线二线医生，他挥了挥手。 先回家吧，都这个点了，都没吃饭。赵斌高老师昨天值班的，今天该休息了，还叫过来了，辛苦了。 赵斌和昨天的二线高老师忙说：“ 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可是这个事情也该我们过来一起处理。” 今天是告一段落了。赵斌收拾了一下，脱下白大褂，拖着脚步回家去。想想家里还有罗明瑶等着自己，才勉强振作了一点。7点过回家，正好是下班高峰期。赵斌在地铁上挤得胸闷气紧，走一截路回家更是背后燥热。小区门口最近有开始卖宵夜的了，他进小区之前各处看了看，买了一份罗明瑶平时爱吃的打包带上去。想到今天本来两个人可以一起在家好好待着，结果成了这个样子，还是该带点东西回去补偿他。进门的时候都8点了，罗明瑶正坐在饭桌前无聊地刷手机聊天。饭菜做好了摆了一桌，但因为等得太久已经完全凉了。罗明瑶起来到门口迎接他，帮他拿一下包，脸上还带着笑，为他回来而感到欢喜。等看到打包回来的吃的，更是惊喜地给赵斌一个亲吻。赵斌和他在门口交换过吻，换了鞋，脱下外套挂在门口衣架上，去卫生间洗手。出来时，罗明瑶在忙着把菜依次放进微波炉打热。赵斌就进厨房，拿出碗来盛好饭，顺带把电饭煲内胆取下来泡上水。饭菜都上了桌，两个人坐下来慢慢吃饭，享受在一起的温馨。这个时刻，两个人都默契地不提工作的事情，安心闲聊，放松紧张了一天的心。赵斌还不想把纠纷的事情告诉罗明瑶，怕他也跟着紧张。夜里，他们相拥而眠，这一刻，一切烦恼都被遗忘。拥抱着爱人的家是真正的避风港，可以什么都不去想。然而从梦里醒来，第二天又是不见硝烟的战场。医院纠纷处理办公室介入调查以后，就是无穷无尽的问话。全部经手过病人的医生都被单独叫去了主任办公室谈话。赵斌走进去，里面坐着纠纷办来的5个人。3个行政科室的，一个负责记录，一个负责法律方面的问题，一个负责医疗质量管理相关问题，2个其他科室的副高负责诊疗过程的相关问题。问话的内容重复了又重复，就是当天夜里接诊病人时的细节，病人进入诊室时的情况，自己怎么接待的病人，怎么问病史的，问了哪些问题，有没有查体，查了哪些方面，做了哪些处理，为什么做，为什么不做，给病人交代了哪些东西，说话时态度用词如何，病人家属反应如何，自己总结有哪些可能的遗漏。一个一个的细节反复询问，反复追溯，赵斌被问的已经脑子里一片嗡鸣，仅仅是回答问题就有种上了一个通宵夜班的疲惫感。医疗流程问话结束，开始查病历，查医嘱，查沟通，查所有医疗过程中相关文书，这就抠得更细了，几乎每一句话都掰开来找查。昨天已经细细改过的病历，这时候被戳得千疮百孔，仿佛整张纸上都写着医生有问题。调查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，上班的同时还要应付这些，审讯一般的问话，被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，还有反复警告各个环节注意沟通，注意态度，赵斌少有的感觉有些精力不济。要不是中午和同事一起点了咖啡，下午估计都要倒下了。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开始。封病历调查，医院给的结论是急诊科在诊治过程中没有医疗失误，小脑梗塞的发生是不可预测和预防的意外。结论虽然是急诊科没有问题，但赵斌作为首诊医生，该交的文书工作没有少，不良事件报告、工作检讨都要写出来。家属显然不满意这个结论，来急诊科争执好几回， 只要是赵斌或者第二天给他们转 ICU 时候值班的郭新义医生在诊室，就要进诊室里坐下，高喊给自己父亲的病负责任。接诊病人时候也在诊室内站着，严重干扰了医生的正常诊疗工作。急诊科上报给医院保卫处，保卫处加强了急诊科门口的安保工作，把这几个家属都记熟了，见到人来就拦住不让进。这边进不来了，家属叫来人，在急诊科门口就出现聚在一起，向里面喊： 医生不负责任，医德败坏，医院谋财害命，包庇凶手。 一度还拉了横幅，闹得太厉害，只能又上报给派出所。 C 大附院和派出所关系还是很到位，这家人也不是什么强势地头蛇，派出所出面解决后，家属的医闹行为暂时偃旗息鼓。就这样过了一周，在急诊科以为家属闹够了的时候，他们又请来一个远房亲戚，自称是 H 大药学院的教授，过来继续追责。 H 大医学院在 C 市和 C 大地位相当，在医学院排名上不相上下，两家的几个附属医院齐头并进，都是 C 市人民看病首选。 H 大医学院来的药学教授也给 C 大附院急诊科带来了很大压力。这位药学院教授家属的确也很能找问题，他没有开口就说医生和医院有什么责任，只针对药物合理使用提出他的看法。他显然是准备好的，来的时候谈疾病谈用药都头头是道。为了确保临床工作正常进行，后续和家属沟通交涉都是周主任和内科分管副主任吕老师在负责。两个人请来纠纷办的人招待药学院教授在主任办公室坐着谈。 我看你们最开始针对病人头晕的症状用的是异丙嗪。 药学院教授一边翻医嘱一边说，之前封存病例以后，家属已经把急诊科的这部分病例资料复印走了，现在他拿的也是这一份复印资料，其中包括所有病程记录、医嘱、沟通、护理记录。周主任很谨慎地回答， 临床上我们用异丙嗪治疗有头晕症状的病人还是很常用的。 药学院教授语气也并不咄咄逼人，甚至很是温和。 异丙嗪是一种抗组胺类的药，说明书上写的适应症和头晕相关的是晕动症，晕动症的症状是眩晕，就是头晕伴有平衡功能障碍。我看你们的病例明确描述的头晕无伴事物旋转，这个就不符合晕动症吧，所以这里用异丙嗪合不合适啊？ 周主任光听他这一番话就已经觉得这个家属看问题角度很刁钻，事情越发棘手起来，但这时候他还只能带着笑说， 虽然不是眩晕，但是在病人头晕症状很严重，伴有明显呕吐这类自主神经症状的情况下，用异丙嗪没有问题，异丙嗪的说明书上也有止吐的作用。 药学院教授也轻轻笑了一声，不做继续讨论，仿佛刚才只是普通学术交流。办公室里沉默了片刻，他的声音又平平淡淡地响起， 异丙嗪的副作用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嗜睡，病历上写了病情进展可能出现意识障碍，那么这里用异丙嗪会不会干扰临床判断？ 吕老师接过话来回答， 后循环障碍引起的意识障碍通常还伴有其他神经系统受损的症状，一个疾病的诊断是综合性的，不可能只依赖一个症状。我也有信心，我们的医生在临床上判断是药物副作用导致的嗜睡，还是脑梗塞造成的意识障碍，这两个问题上面有足够的经验。